想笑我。如果你是我真会懂，有爱就有惶恐，两个人总有些不同，互不要脸内容。如果你是我真会懂，有心就有包容，把争执都变成沟通，爱是牺牲笑。

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那个不不不不不不 其实精神也不一定不放任，不放任也不保证就会单纯，那可不一定。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，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，反正不一定。没有可能也会有人呢， 那可不， 反正不一定。合不合身，反正都是我的分身。反正不一定。 给你一个惊喜，在我心里真是了不起。梦为你的声音让我感觉，那个唱腔像 Sophia， 想欣赏。我单人房双人床，一直这里 break down。Come on。 其实精神也不一定不放任，不放任也不保证就会单纯，那可不一定。再单纯也不一定不凶猛，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，反正不一定。 反正不一定。 没有。反正不一定，别说又别说，别说别说，谁要沉稳安稳的回城，那那可不一定，那可不一定，别说又别说，那可不一定，耶 耶 ，Education Liberation， 那可不一定， 用一起唱。 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。

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 家的回家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还在奔跑。路慢慢变得宽了，心开始有点高了，风让人变清醒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做？等某个情人